建立个人的灵性，然后为教会的成长来祷告。所以除了个人灵性成长，还有教会的教会的成长来到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接着来到学习有关读经真义。然后你们看到这个第一页的英文是 read your Bible and die， 我放个问号，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读圣经会死？然后我们要探讨一下圣经里面谈的读经真义 ，the true meaning of Bible reading。好，所以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来一起来到学习，然后我们会一起祷告。好，这个时刻我们要学习，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我们会做面对的祷告，个人在神面前，我们先来祷告。好，我们这时刻也再一次请大家上去哈。我们会唱奇恩典，我们唱第一节中文的跟第一节英语的，好吗？第一节中文跟第一节英文的，活页第八页。电子，我们可以下跪，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各自认罪祷告，然后我会带起一位弟兄来为我们做认罪的准备。 我请问这里弟兄，你到台前那里有一个麦克风，请你为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来做认罪的祷告。 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阿爸父， 是 我们再次称你阿爸父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怜悯我们，把你莫大的慈爱恩典，主啊，给这些跪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主啊，也给林肯路教会，主啊，我们真是，我们曾经都是罪人，这个罪魁，我们犯罪不认识你， 说 我们随心所欲，做、 啊、 你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也与人为敌，不知道怎样去爱神和爱人。说我们蒙你的拣选，靠你儿子宝血，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能来向你来倾心吐意，来与这个进食祷告会，主啊，求你亲自带领，监察我们内心，说我们心中有任何不洁的地方，说我们说话，我们做事，我们思想，我们行为，得罪你的，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你让我们先来悔改。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不间隙的时候，你让我们先来做和平的工作。主啊，孩子，现在求你圣灵亲自动工，拿去我们之间的人跟人之间的间隙，我们来单单的仰望你。主啊，让我们注目在你身上。主啊，我们都是你家里的人，我们称阿爸父为阿爸父。主啊，求你亲自怜悯。主，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求你亲自宽恕。我们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人。 是。 特别的为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祷告，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今天没来。主啊，巴不得你也亲自带领他们，光照他们，赐恩典给他们。 是。 因为他们也是我们在你家中的一员，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也一起为主做工。主啊，求你亲自保守这些弟兄姊妹的心，在今天不管什么时候，主啊，你怜悯他们，你光照他们，你带领他们，你坚强他们，恩上加恩，礼上加礼。主啊，求你的灵亲自带领今天祷告会，说拿去一切的不义，拿去一切的遮挡，遮挡，主啊，你的旨意行在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 阿门， 阿门。 好，我们可以坐下。好，这时刻我会用一些小段的时间跟大家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因为这待会呢，我们会分组一起来分享，然后彼此代祷。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选一个 partner， 就你们安排一下坐在一起，就比较方便。现在可以选，来。自己安排，你们选好，两个是两三个，最多三个了，不要太多。选好了吗？好。好，现在我们大概10:45会有个小休。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过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比较有趣的题目 ，Read your Bible and die。我没有办法翻译中文啊，中文就是我们要探讨读经真义。好，你没有读过圣经？有吧？哦，不要吓坏牧师哦，圣经还没有看过那就麻烦。好，我们今天会从这里来看一看。我们主要的经文是诗篇119篇34节，诗篇119篇34节。好，如果可以，我们先打到那第一页来，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念中文跟英文的，一二念。求你赐我悟性，我就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应允。Give me understanding, that I may keep your law and observe it with my whole heart. 好，这个诗篇呢是在119篇里面，所以可见的，你知道119篇里面呢，就是有关很多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就是很多讲到有关神的神的话语、神的训斥、神的典章、神的律法，然后我们要怎么样遵行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很简短的背景。好，这里你看这经文里面，其实它有分三个，这119:34节，你们看得到吗？它有分三部分，1、2、3，就是三个短语，求第一个是求你赐我悟性 ，Give me your understanding. That is the first clause， 第一句话。然后第二句话呢，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That I may keep your law。这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呢，且要一心遵守 ，Observe it with my whole heart。哦，我们就讲这三个，今天就单单讲这三句。第一句，求你赐我悟性。第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第三，且要一心遵守，就是这三句话。好，我就把它这里呢一些核心的要点就给你们知道。好了，这个非常非常有趣哦。你看这个诗人，他讲的是 give 赐给我。好，这里呢，他是一个很迫切的一种请求，他不是说。Give me, no give me. 他不是这种态度，他这种态度，你从这个原文里面，他的用词，他动词，这是 give me， 这很 desperately， that's a desperate need， 就是说他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Give me， 这个诗人他向上帝祷告 ，Give me understanding， 给我赐给我，求你给我这个悟性，这个悟性。好，为什么诗人要这样的来到祈求呢？因为你知道吗？这边都是讲到有关耶和华跟他的律法，可见的这个诗人呢，他很渴慕，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代表他 strong desire， he has a strong desire， sorry strong， 很强烈的渴慕，就说神你不给我不行，你一定要给我这种，他一直抓住神 ，give me your understanding。好，这个我们先来一个很重要词，这三句话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词，第一个重要词是在这悟性。什么叫做悟性？ Understanding。 什么叫做悟性？好，先了解的这悟性的意思呢，它的定义呢就是辨，我看一下，尽量写对，我这个辨别，就是英文是 to discern， 赐我这种辨别的能力，他是求这种辨别的能力 ，the power to discern， this psalmist is asking God give me the power to discern， 他要求神给他这种辨别的能力，他能够去分辨。哦，这个辨别的能力，这里呢，他讲述到这个人的sight， 就是他所看的，然后他所听的 sound， 然后他所想的 mind， 这整个就是呢，整个他能够去分辨的，从他的思考，从他所看的，他所听的，好，甚至他所 touch， 他所触摸到的。让他去分辨，他要这种，他就是给他这种。好，我解释了这个悟性，就是辨别的能力。好，我给你们三点，然后做个总结。第一点 ，he 这个人 ，the psalmist 这诗人 ，he does not。Made me satisfied with reading the law. 这个诗人他不仅仅满足于只是读律法、读神的话，他不满足，所以他想 give me. 他不仅仅满足于他只是要读神的律法，他不满足，所以他什么 ？I want to understand. 我要听明白你的话。我 I want to understand your word, your law. 这是第一点。就是呢，它不仅仅于满足读神的话。他要去了解神的话，所以他要这种辨别的能力，他能够去明白去了解神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刚才我已经给你们提到的 He needs the power to learn. He needs the power to learn. 他要有这种学习的辨别能力。所以第一，他不满足于单是单单读神的话，他要有这种学习辨别能力。第三，他 desire looking forward strong desire strong desire to obta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cripture. 他要他多么的强烈的去渴望他能够得到这种去能够去明白辨别神的话语这种的能力。好，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小结，小结就是一个小的结论。这短短这些经文哦，我要你们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事，很重要一个人实在的问题。人实在的问题，这个诗人看得见，我不知道我们看得见吗？我不知道我们没有意识到吗？你看到罪的可怕性吗？ Did you see the seriousness of sin? When sin entered into the human life, sin had distorted the human mind. That the human mind cannot function anymore. Do you understand?当人一犯罪堕落犯罪过后，罪进入人的生命里面，他不仅仅罪已经跟神隔开他关系，罪已经扭曲了人的思维。好，我要讲清楚，这个是主指向属灵层面的，属灵层面的。所以人你看到吗，人一犯罪他能躲起来，但是亚当夏娃还可以去做事情吗？可以，他们还可以去做事，但是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事情，他们变成愚拙、愚笨、无知了。这个不是神那时造亚当夏娃那种的他的 plan， 他的计划。所以，这个我要给你们知道啊、请你们如果有圣经，你们打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到说，只有属灵人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在十六节。我这里有哦，对对对，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好，第二章，十到十五节，十到十五节，好，好，我请来 Philip， 你可以到前面来吗？给我们念十到十五节。好，你们大概翻开圣经，你们就跟着中文可以吗？好，十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到十五节，请你看，请你念一看。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该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说明事。然而书写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首先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 好，谢谢你。好，这里给你们这个他的背景。当罪进入一个人生命里面，他破坏了这种明白神话语的这种能力。所以这里讲的属灵人，千万不要认为是说哦，牧师比较属灵，我不是基督徒，我比较不属灵，不是这种属灵啊，不是这种高低的层面，这是说每一个属于神的人都是属灵人，阿门。你们是属灵人吗？是，因为他这里讲是属血气，是不属于神的人。所以呢，当一个人一犯罪过，罪进入了生命里面，我们的思维没有办法正常去理解神的话语了。所以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诗人告诉我们，他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说：“我要求神给我这能力。”所以你看到罪破坏力，它的杀伤力多大？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怎么样去破坏了这个人，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属灵的事情了。所以 the seriousness of sin， 所以我们被扭曲了，我们不能够认识真神，除非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悟性。好，神要做件事情，神要把这些属血气人称为属灵人，神教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好，所以能够有这个辨别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discern， 这种能够有这种辨别的能力，我给你们知道它是一个 gift， 它是一个礼物，它是一份礼物，这是神给我们的。神一旦重生了一个人，神就会给他圣灵，赐给他圣灵，不单单只是做很多工作，他包括把我们这种 distorted mind， 就被扭曲的思维慢慢转过来，让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 gift 来的，神给的。然后第二个 G 是 grace， 它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那个是恩典。不是以为我读的书比较多，我也比较有智慧，是恩典，恩典让我们明白神的道。因为悟性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呢 ，gift plus grace 礼物加上恩典，这个是神迹 miracle。Miracle. So summarize， 我总结。当神给我们这个悟性，这个是一份礼物，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这个是神迹。一个属灵的人能够了解神的事情，这个是神的作为来的，这个是一个神迹。所以每一天我们经历神迹，当我们看圣经，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明白那个是神迹。阿门。我们能够读，所以这个诗人说我不要只是单单读圣经，我可以读，我可以不明白的，你知道吗？那我读我不明白怎么办？那我不是属灵人。很简单的，如果我读我不明白，那是说呢，我没有这种能力，这个 understanding， 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是 first step。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他说我便遵守你的律法。所以为什么他要渴慕这种的悟性？因为他说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that I may keep your law。 好，我们进入第二个，好，这里呢有一个，之前我们看那个 understanding， 之前我们要看这个keep 就是遵守。哦，你看这个遵守，哦，跟下面那句话也是遵守，但是原文是两个字，因为中文翻译，但是你看英语的，它第一个是 keep， 它第二个是 observe， 你看见吗？因为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来的。这个遵守第一个字呢，它的原文是 nasa， 这个字你们不需要去知道了，这个是原文 nasa。 它这里是一个遵守，这个遵守的意思其实它原是守护，守护就是 to guard。 你们知道保安人员吗？ 守护着。所以这个人哦，这个诗人他说：“你给我这种悟性，给我，使我可以去守护着你的律法。”守护着的意思呢，他是指向说：“我要去 love， 我要去guide住你的律法，我不要让别人来到侵犯你的律法。I want you to keep guide your word well。”所以他已经是有他要什么？他要去爱神的话。所以他求是有目的的，他要去守护着神的律法。然后这里呢很清楚了，他这里有一个他守护的对象是谁？ The object of the God of to God of the object is the law， 神的律法， the law of Yahweh。 他的对象很清楚，我要守护着你的律法，你的啊，你看圣经讲是 your law， 不是我的 law， 不是 country law， 不是国家的律法，不是法律，不是国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是神的律法。所以他很清楚，这个诗人说，我要守护着你的律法，你的。好，一个总结，一个小结啊。If God give us， 如果神给我们 ，we keep， 这是我们的责任。当神给我们这个悟性，我们就要是守护着这个，我们要爱神的话，我们要守护着不让别人去侵害、侵犯神的话，我们要站稳。别人怎么攻击神的话，我们要去保护这神的话。所以这个对牧者来说，这个很大的责任。好，我就进入第三句来，且要一心遵守 ，observe it with my whole heart。好，这两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observe， 所以这里中文也是遵守，但是它是另外一个字，这个是什么？你们听过什么吗？这个在西班牙语很有名的，什么？听啊 ，listen， 那个是什么？就是 obey， 这个其实是 obey， 顺从。所以他第一个是我要守护这神律法，然后第三句话，且要一心遵守，就是且要一心顺从，一心顺从。所以呢，这个 observe 的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 to obey， 遵守，就是听从、顺从神的话语。然后他这里加了一个字，这个一心，一心就是 whole heart。好，这个诗篇119篇很多这个心哦，很多这个心。好，这里这个诗人要强调。不是 divided heart， 中文帮我翻译一下，我没办法翻译。这个不是一个 divided heart， 分心 吗？就是分心。OK， 我就写分心。它不是一个 divided heart， 它是 whole heart， 一个完整的心，就是全心全意去顺从神的话。这诗人告诉我们很清楚。我要怎么样去听从？全心全意，不是一半的心，就是 分心的， 不是分心的，是全心的来到我要听你的话。好，我这里再给大家一个总结，你看哦，第一句话，请你赐我悟性，讲到那个 hate， 有吗？好，我就可以守护着。然后你看到那个 heart 有存在吗？ heart， 所以这个是一个 affection， whole heart。 好，有了 hate， 有了 heart， 就有什么 hand 出来，你就有行动了。所以你看真的短短的一句经文，你看到一个人的整体。我们先要有悟性， 要明白神的话，然后我要有这种情感，我要去爱神的话，我要去守护着，然后我要行动，我要听从的，我要有行动 action 出来。那这个就是跟阅读圣经一个很大的区别，明白吗？一个人可以每一天都读圣经，他可以每一天都读，但是他可以完全不明白。他可以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圣经还是圣经，他还是他，他跟圣经是隔开的。所以我给你们两个例子哈。有一种人，他很明白很理解整个圣经，他也可能是神学教授教圣经的，但是你问他，你信这位耶稣吗？他可以跟你讲我不相信。我有听过两个的个案，都是在美国的大学，都是基督教大学。这个老师是教就业概论的，教得很好。然后有个犹太人问他 ，Are you a Christian？ I said I'm not a Christian. I don't believe Jesus. But 他讲到耶稣，讲到头头是道。他没有这个悟性，神没有给他，他没有，他只是读圣经，他很理解，他可以解释很多，很正确。这是他的情感跟他生命里面跟基督是隔开。好，第二种，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读神的话，那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读圣经。我们像这诗人一样，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是单单读经，我们要去明白神的道。好，有一节经文就是说，我们要尝尝主恩的味道，便知道他是美善。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呢，神的话语，圣经说，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你的话是灵，是生命。神的话语，这个不是一本故事书，不是一个小说，它是神的话，它是灵，是生命。当我们读进去的时候，它跟我们生命有扯上关系的。我们神的话语不是冷冰冰的，明白吗？我们要有正确的理性跟我们的情感，然后过后我们要怎么遵循神的话。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来问我，哎，牧师，我没有办法遵守，比如说来崇拜会，但是我知道崇拜会很重要，但是我没有办法去遵循，想来，没有这样的心要来。啊，有很多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说他知道要守主日，他只是纯粹知道，他跟这个要守主日这个顺从他扯上关系，因为他缺乏这个辨别的能力，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行一些遵循神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反思，我可能是知道，但是我跟这个道还扯不上关系，所以我要去经历。比如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但对有些人说，他经历了神的帮助，他会讲的，他会体现出他尝过这个主恩的味道，他会讲的跟别人讲的很不一样，因为他经历了这个耶和华确实是他帮助。但是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对别人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帮助了，明白吗？所以有些人对祷告祷告，但是有些人一对祷告，哎呦，一讲到祷告我就很 enjoy， 还经历。所以我们要去经历神的话语，因为他的话是灵，是生命。好，我大概讲到这里，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先起来，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各自先来祷告。读圣经是好的，我这里没有排除说我们不要读圣经，我们应该读圣经，我们要天天读圣经，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只是单单读圣经。今天诗人神透过这句话教导我们，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辨别的能力， 以致我们去经历怎么是守护神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全心去顺从神的话，我们就跟这个神的话语扯上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帮助。有些人你跟他讲他信耶稣，他可以信得糊里糊涂，但是有些人信得很认真，他可以为主牺牲一切，但是有些人做不到，那个价值他看不到，他看不到这个基督的价值在哪里，他看不到这个永恒的价值，看不到，因为他只是存在在停留知识。所以我们要进入更第二层，除了有知识，我们要有求神给我们这种分辨的能力。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检讨一下我们自己读经的生活，我们会不会越读越不想读？有时候我们很挣扎，到底是什么？我们缺了什么？可能每个人都很不一样，但是可能今天这些话可能对一些人有一些提醒跟帮助。好，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先来自己祷告。我们求神真的是就像是诗人一样，神啊，你给我这种的辨别能力，我要你，求你给我，我不要只是单单停留在认识你，我要去经验你，我要去经历你，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说你是真的神，我要真的是从我心里面发出，我到底是一位真的伟大的上帝，你怎么赦免我的罪，你怎么爱我，我要去知道，求你给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还没有在祷告之前，我们可以来唱一首诗歌。我请你来预备，我们拿到火焰第六页，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唱主拯救我，我们唱第一节跟第四节，第一节跟第四节。 主耶稣的救赎不是只是救赎一半，救赎我们生命一部分，他是救赎我们整个人。今天神透过这诗篇只是单单一节经文，让我们去想起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去明白神的话，然后我们要去有辨别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很乐意去遵行。有一些人他能够付上代价为了主，因为他看见这个价值，他生命经历到主的话语，他愿意放下。有些人很挣扎，可有很多原因，但是盼望这个是其中我们一个人的原因。我们不要单单只是读圣经，我们要去求神给我们辨别的能力，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在座的每一个人，为着我们教会来祷告，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这种悟性。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个悟性，让我们可以去守护神的话，让我们可以去听从神的话，让我们是 wholeheartedly 全心的全意去遵行神的话。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好，我们一起现在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开声祷告。我请金星姊妹来，你帮我们看一下，你为着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个，跟我们教会每一个，我们呼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物，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请你为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能聚集在一起来这个进食祷告会，一起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藏阔高深的，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如果没有主你圣灵的引导，我们无法理解主你的话语，我们也无法去读你的话语，就求主你能够的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愿意有一个遵行主你话语的心，愿意有一个保卫主你话语的心，也能够遵循，能够行出主你话语来，都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主啊，就求你真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明白，但是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明白主你的话语，就求主你能够帮助带领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我再请 David 弟兄你到台前来，你请你再次为了我们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跟你同心呼求，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仅仅读圣经，我们也明白神的话，因为能够辨别就能够不受迷惑，不受欺骗，我们就能够站稳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圣经的宝贵话语，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亲爱的天父，就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目，求圣灵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真正理解和辨别你的话语。 Amen。 主啊，我们常常是嘴上的民族，是嘴唇上的民族，我们没有把你的话语落在行动上，就求主鉴察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兄弟姐妹一颗愿意追求话语、理解你话语的信心，特别求圣灵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能完全理解你的话语，并且能行出你的话语，做一个完整的基督徒。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这时刻我们有大概一个，请坐，请坐。 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刚才我们已经是拍好的两位还是三位，我们简短的大概